雷蒙的手机响了一声，是短信。 刚说有事跟我说，什么事儿？ 目标增加一个，安家。 可以，你对安哲臣？ 没意见，单纯的想整他。秦总有意见？ 没意见，雷少爷高兴就好。 秦锦城自己都没有发觉，自己嘴角不知道何时扬起了一抹笑。等意识到想要收回来的时候，那抹笑容已经被旁边的男人捕捉过去了。雷蒙有些日子没有见秦锦城了，自从上次在他家收拾了脸上的伤，以及又穿走他一条内裤之后，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见了。这一个多星期里，雷少爷除了要准备竞拍的资料，还要帮着秦氏案子的初稿设计，每天呢几乎都是半夜才睡，第二天天刚亮又起床了。为了不让雷红注意到他，他都是把邹瑜叫他家里去完成工作的。所有人都觉得雷少迟到早退都不像是来上班的，没有几个人看好他。谁知道他背后的付出跟努力呢？他忙的都没有时间想秦锦城了。这猛地见面了，他才发现自己是真的好想他。原来不知不觉中，他对这个男人已经有了挂念。不知道秦锦城可曾想过他呀？一想到这里，雷少爷就觉得心痛。秦锦城不会想他的吧？这么久了，都没有主动的联系过自己一回。就刚才，还是他先给他发的短信。雷某没有注意到手机上发了一堆的小数点，秦锦城嘴角的笑意掩去了，眉头皱到一起。 说话， 这两个字儿他可不是发短信过来的，是压着嗓子几乎是吼出来的。雷某回神，轻轻地哎了一声，低头在手机上戳弄。 一会儿拍卖结束后有事吗？ 嗯哼， 请你吃饭。 好啊，我想吃。 后面是一堆菜名，还都不同一家餐厅的那种，中西餐的都有。雷蒙没忍住乐。 哎，秦总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这么多你吃得完吗？ 还好，你到底请不请？ 请请请，要不这样吧，让刘琴照着单子去买菜，一会儿去你那里我给你做。 雷蒙把信息发过去后就后悔了，按撤回的时候秦锦城已经看见了。 我看到了，你撤回无效，就这么定了。我把要用的食材发给刘琴，让他现在就去准备。雷少爷，我很期待。 盯着手机上的信息，雷蒙想象不出这句话如果是秦锦城自己说出口的话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，只觉得那一定会非常的诱人吧。他心里翻搅的情绪突然间有些不受控制，一瞬间就很想对这个人好。嗯，做饭就做饭吧，只要他肯吃，他不介意做的。 一会儿有东西拿给你。 雷蒙想起了几天前自己特意去给秦锦城买的内裤，心里莫名的一软，就想着一会儿拿给他。他买的时候没想那么多，只觉得自己老穿人家的不太合适，礼尚往来有来有回嘛，不然下回再出个什么意外，他真的 就挂空档了。 是什么？ 秦锦城也有好奇的时候。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 雷猛发完这条信息就把手机收了起来。场上的拍卖已经正式开始了。前面的几处地，雷猛跟秦锦城都没有参与竞拍。等到后面，秦锦城经过了三轮叫价，拍了一块2000万的住宅用地。再后来就是南城那块人气火爆的地了。雷红派来的狗腿果然开始叫价。一开始，几家竞拍价叫的都挺近的。谁也没有太往高处加。秦锦城见叫价者众多，但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，老神在在地等着。雷猛瞧着他那气定神闲的样子，突然觉得特别的安心。这个男人啊，还真是沉稳。较之他这冲动的暴脾气，不知道要好多少。两个人还真是绝配，那念头不就那样不经意地从那脑海中窜出来了，无论雷猛往外赶都赶不出去，一时间挥之不去，久久地缠着他。雷猛眼神沉冷，再次侧眼看了秦锦城一眼，帅啊，真帅，可这个男人会是他的吗？叫到最后，竞拍者只剩下安家、江家和雷氏。秦锦城突然转头说了一句：“ 一会儿你说的人要不停止怎么办？”“ 那不可能，他没那么多钱，这块地他买不起，最多再有两轮就得歇菜。”“ 这么有把握？” 秦锦城不了解雷蒙，不敢下判断。“ 当然，没瞧见那个什么副总监已经开始打电话了。”“ 那行。” 这两个字刚落，秦锦城的人便举牌了，并且报出了一个天文数字。这个价格在原来的基础上直接加了2000万。要知道之前几轮的加价都是200万或者300万小数额的往上加的。秦锦城的这一开口，立马引起了拍卖场的沸腾，连雷蒙也吓了一跳。“ 你疯了？万一没人再加价怎么办？”“ 你放心，一定会有人加的。那个安总可是对这块地势在必得的。”“ 你怎么知道？”“ 已经喊了两次，再有一次便要成交了。”雷少也急得不成，他可不想秦锦城因为要陪他玩就要亏上一笔钱。南城的商业区虽然繁华，但实质上已经饱和了。这块地拍下来即使不亏，赚头也不大了，不值当为他冒险。“ 我当然知道，安家的那边还有两块地，被这块地从中间阻断。” 秦锦城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安哲臣那边果然又开始叫价了。雷猛提起来的一口气这才松下来。“ 所以你早就知道了，安家拿不下这块地，那两块面积比较小的地便会被荒废，做什么用都赚不到钱，他们绝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，对不对？”“ 嗯，所以只要是不太离谱，他们都会拍下这块地。”“ 哼，你倒是了解得清楚啊。”“ 生气了？” 秦锦城难得的还知道关心他一下。生气倒不至于，只是有点不爽，心里跟堵了一块似的，闷闷的。“ 不是诚心不告诉你的，我也是在拍卖会前才查出这些来的，更何况你之前……”“ 我之前怎么了？难不成你吃醋了？” 雷蒙想到什么，那点烦闷一扫而空，似笑非笑地转过头看着秦锦城。秦锦城蹙眉：“ 别闹。” 下面看你的了。 最后一块竞拍地，燕郊那块不值钱的荒地，安哲臣花大价钱买了南城的地，这个价比他心目中给的最高价还要多了3000多万。虽然地是拿到手了，但他这份心情真心的不算好的，现在连应付的心情都没了。燕郊的地他甚至都没有举牌。秦锦城见安哲臣没有闹的意思，干脆呢也不举牌。最终呢，这块地以1000万的价格，在雷蒙举一次牌的情况下拍得了。雷蒙眼底里尽染笑意，转过头冲秦锦城笑的那叫一个甜呢。今天收获满满，心情也不错。秦锦城只觉得被这一笑给晃了眼了。几日不见，雷小少爷好像又好看了，脸上的疤好了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带点淡粉色的肌肤比女人的脸还要嫩，让他很想捏一把。他才发现这几天他也是想他的。秦锦城的动作很快，手指呢从雷蒙脸上拿开的时候，雷蒙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等意识到的时候，秦锦城已经若无其事地站起身走出了拍卖会的现场。拍卖结束了，雷蒙低吼了一声， 秦锦城这个老流氓居然趁机会摸我，真他妈没看出来。 他突然有点确认秦锦城对他是有意思的了，心里高兴，抬腿便追了出去。